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第190集，奇怪的梦境。开完会已经是下班时间，龙身直接回到寝室，喂好猫，给盆栽浇水，不经意看见手边的手机，犹豫片刻，还是翻开通讯录，找到那个熟悉的号码。他在外人面前自然会维护徒弟，但也得告诫他做事不要太急，免得被抓了把柄。这次虽然只是小事，但不能保证每次都是小事。哪天他没留意，冬至说不定就会跌一个大跤。电话响了许久，那头传来暂时无法接通的语音提示。龙神看了一眼时间，下午6点钟，还远没到睡觉的时间。又打了几次，依旧如此，他索性直接换了一个号码。办事处的旧办公室要转让，这两天中介找到买家，木朵跟张冲忙着跟对方办交接手续，刚从中介那里出来准备去吃晚饭，就接到来电号码不明的电话。木朵也没多想，先接了起来。 喂，你好。 你好，我是冬至的师傅，他的电话打不通，请问他是否关机了？ 对，他们晚上的航班飞深城，现在应该还在飞机上。 好的，我知道了，多谢你。 对方语气很有礼貌，但难掩威仪，一听就是惯于发号施令的。木朵忙说不用客气，见对方没什么事儿，才挂了电话。张冲正琢磨着去吃什么，冷不防见木朵猛地停住脚步，不由莫名其妙。 怎么了？ 我刚想起来，冬至的师傅不就是总局的龙局长吗？ 好像是。怎么了？ 哎呀，我刚才一时没把两个身份联系起来。 张冲挠挠头。 但你也没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吧？ 龙局怎么会有我的电话？难道他以前问过冬至，还是找人要的？ 我们的电话总局资料里都有存啊，就算冬至没说，以他的权限查一下并不费事 啊。徒弟关机，他一担心电话都打到我这里来了，我怎么就没有这么关心徒弟的师傅啊？ 嘿，别羡慕了，你没听说过吗？总局有护短三巨头。 什么三巨头？ 我听我师兄说，原来是护短双霸的，说的是吴局和顾问李瑞李道长。龙局收徒之后，就又加了一个，变成三巨头。冬至他们这一届听说还有个李应，是李道长的儿子。你得庆幸他没到洛城来实习，不然你接电话的对象说不定又得多了一个。 被张冲念到了的冬至打了个喷嚏，身体下意识的在毯子里微微蜷缩。刘清波看了他一眼，见对方睡得深沉，就没有去叫醒他，继续浏览自己手头的这页书。他们本想订高铁的，但时间太紧没空座了，只好换成了飞机。两人一坐定，冬至没说两句话就开始打瞌睡，但他其实睡得并不安稳，梦中影影撞撞，无数画面走马灯似的掠过，纷杂烦乱，伸手去捉却捉不住任何一针下来。恍惚间似乎还在那条熟悉的街道上，夜灯昏暗，他跟龙神并肩而行，走向前方某一处，而他希望道路永远没有尽头。身旁的人向来不多话，如果没有人先挑起话题，对方可以永远保持缄默， 冬至忍不住道：“ 师父，走慢一点吧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“ 嗯。” 果然放慢脚步，冬至微微一笑，将现实中千回百转无法轻易吐露的心情说了出来。“ 师父，我喜欢你。”“ 喜欢我？”“ 是的，像男女朋友那种喜欢。”“ 有多喜欢？”“ 我不知道，但应该是能称之为爱的吧。”“ 那你愿意为了我奉献你的性命吗？” 冬至怔了怔，想说我愿意，但又隐隐觉得不太对劲。“ 我师父连听见喜欢两个字都要退避三舍，应该是不会问出这种话的。这真的是我师父吗？” 想及此，他忍不住转头，想要看清身旁人的面目。对方也正好朝他看过来，微微一笑，容貌俊美的接近妖异，但不是龙身。冬至吓了一跳，下意识要退，但脖子却被对方闪电般的捏住。“ 你不是说我是你师父吗？” 那只手掐住他脖子的力道越来越大，反观冬至这边却无论如何都挣脱不开，想伸手去摸长手剑，却发现摸了个空，兜里的符文也不翼而飞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张妖异俊美的不似凡人的脸逐渐靠近，对他露出温柔极致的微笑。“无处可逃，无处可退，他的呼吸逐渐困难，脸色由红变紫，手不由自主地紧紧攀住对方的手腕，五指伸现。但他的挣扎在对方看来，只是以卵击石，微弱的可以忽略不计。“ 你师父不见了，不是我来代替的。” 对方的气息喷在他脸上，真实的不像是一场梦境。“ 我保证会好好对待你，把你的魂魄练成我身体的一部分。”“ 不，不。” 颈项上的桎梏慢慢收紧，对方享受于玩弄猎物的快感，并不急着立刻将他弄死，非要一点点地看他在痛苦中沉沦。“ 没有剑，没有符，怎么办？” 冬至闭上眼，在心中默念请神咒语：“ 合葬爱弟子冬至，今夜今晨恳请诸天阴神，但凡有灵者，还助弟子一臂之力。合葬派弟子冬至，今夜今晨恳请诸天阴神，但凡有灵者，还助弟子一臂之力。” 这次他没有强求正神了，能请来什么他也不知道，只要先将这个敌人驱散就好。血从喉咙涌上来，他强忍着，直到咒语完整默念出来，才不压抑自己，将那口血完完全全地喷出来。胸腔一空，似巨石也跟着吐出了，鲜红点点溅在对方的面容上。男人妖异的笑容短暂凝滞，冬至趁机将结好的手印拍在了对方身上，眼前光芒忽然大盛，刺得他睁不开眼，恍惚间似乎看见长手剑的剑影从头顶飞掠而过。强光之中，男人的面容震荡扭曲，似乎还露出了一点惊异之色，旋即被光芒掩盖。脖子上的力道一松，冬至整个人不由自主地往下坠，视线之内天地之间惨白胜雪，无边无际，敌人不管是死是活，总算无法再威胁自己了。意识到这一点的他心头微松，任凭身体急剧下落。远在北京，原本盘腿闭目调息的龙身忽然睁开眼，他定定地看着前方的墙壁，又似透着墙壁望向遥远的虚空。飞机上， 刘清波看着冬至嘴角缓缓溢出的血，以及脖子上不知何时出现的掐痕，吓了一大跳。他本想叫醒对方，却想起自己曾经听过一种邪术，可以在睡梦中对敌人进行攻击，贸然叫醒对方可能反而会导致对方猝死。这么一想也不敢动，正急得满脑子搜索办法时，冬至却自己缓缓地睁眼转醒了。 我他娘呢？我他娘呢？你没事吧？ 比起冬至受伤，刘清波更诡异的是他居然也会破口大骂，不由疑心那还是不是他本人呢？ 告诉我，我叫什么？ 冬至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 刘波波。 刘清波皱眉，狐疑之色更重了。冬至拍开他的手，咳嗽了几声。 飞景剑和三头去吗？我没失忆，也没鬼上身。 刘清波脸色青一阵白一阵，忍着把人踹出飞机的欲望，捏住他的手腕，脉搏快了点，但还算正常。冬至觉得脖子生疼，忍不住伸手去摸。 我刚在梦里差点被人掐死。你脖子上的确有一圈淤痕，看清对方的脸没？看清是看清了，但是很奇怪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。你们上次对付那个山本，不是最后让对方跑了吗？会不会是他回来寻仇？对方在梦里用的是什么咒术？你就不会还手吗？就任由人家把你容颜挫扁吗？ 刘清波越说越气，恨不得跳进他刚才的梦境里去掐死对方。 大哥，我要是没还手，你以为我还能醒过来吗？ 对方好像也是被长手剑的剑光伤了，就不知道伤势怎么样。妈的，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连特管局的人都敢下手，要是让我看见，非把他的头拧下来剁成十八块不可。 冬至头一歪， 我们一会儿着陆的时候你再叫我吧。 你是猪吗？这种时候还睡得着？万一…… 刘清波不由得提高了音量，引来四周众人的注目，他只好压低声音， 万一又被人暗算了。 没事，我不睡着，就闭目养神，调理气息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